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泥娃娃软泥课呢，我们的两位娟娟老师教小朋友们用扑克牌、细铁丝还有彩泥来制作可爱俏皮的扑克小人儿。这个灵感啊，来源于那部著名的童话故事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。大家还记得其中的那个黑桃皇后吗？她呀，就是我们的原型哦。说来凑巧，在这一次课上呢，小朋友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公主或是王子的造型。而妞妞在整理这一期的花絮故事的时候，也发现竟然所有的故事都跟公主和王子的主题有关。是巧合吗？妞妞不知道，但是妞妞决定不去违背这个可爱的天意，就把我们这一期的花絮故事叫做《公主王子》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来讲第一个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芭比 QQ》。妞妞一直记得 QQ 在我们圣诞活动那一天的模样。一身枣红色镶着白色蕾丝花边的公主裙，头上戴着一顶银色的小皇冠，像极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芭比娃娃。记得那天活动结束后，妞妞跟我们的摄影师强强爸爸说，今天的 QQ 真像个芭比娃娃。强强爸爸立马说， QQ 本来就像芭比娃娃嘛，那脸上的表情明显是在说，妞妞怎么今天才发现呢？哼哼，看来妞妞真的有些后知后觉。仔细的回想一下，我们的小 QQ 真的一直都很像小芭比，不仅是那个精致可爱的小脸蛋， QQ 还跟芭比公主一样的善良，一样的勇敢，一样的赋予幻想，一样的爱漂亮。 QQ 喜欢把好吃的东西跟好朋友们分享，QQ 见到好朋友们总会热情而亲昵地跑上去拥抱， QQ 遇到小难题的时候也是会撅起嘴巴犯起愁来的，但是在 Q 妈或是 Q 爸的鼓励下， QQ 最后一定会鼓起勇气迎难而上的。比如那次在科技馆， QQ 一直有一个关于公主的梦想，她想成为白雪公主，她想给自己起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薇薇安。QQ 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或是画了一个可爱的妆容的时候，往往是不肯轻易的脱去或是洗去的，即使可爱的妆容会因为妈咪的卫生准则而在睡前被遗憾的洗去，但是漂亮的衣服是要一整夜都要穿在身上的，一定要在第二天穿去给好朋友们看一看。仔细的回想一下，不仅是 QQ， 七彩童年的小姑娘们个个都像芭比娃娃，无论是个性的单眼皮女生还是传统的双眼皮妹妹，她们个个都可爱漂亮，无论是恬静内向的小小淑女还是活泼外向的袖珍辣妹，她们个个都怀揣着一个有关公主的梦想，无论是喜欢琴棋书画还是喜欢刀枪剑戟，她们个个都喜欢听到人们夸奖说这个宝宝真漂亮。仔细的回想一下，不仅仅是这些孩子们，我们成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无论是宝宝妈妈们还是妞妞这样的大孩子们，女孩心中的那个公主梦想总是挥之不去的，无论到了哪个年纪都不会忘记在闲暇之余或多或少的那么臭美一下，不是吗？在这个意义上，公主已经与血统、身份和地位无关了，她们成了心中的一种情节，她们成了生命中的一段回忆，她成了生活中的一个代名词，与妈妈怀中的温暖有关，与女孩的纯真心灵有关，与这个世界对于美的追求与信仰有关。